留情面，就比较专业。 太好了，我觉得大家唱歌都是爱好嘛，就喜欢就好。 以一个鼓励的态度来讲哈，嗯，那一开始呢，还要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嗯，您可以在手机当中打开唱吧 APP， 点击右下角的发现，就可以在直播专区找到正在直播热门上的活力九八二。今天依然是由太平盛世文静760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希望更多朋友可以加入进来，多多跟我们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嗯，同样的呢，各位也可以在你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同时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嗯，最近有看什么电视剧吗？ 我刚追完那个猎场，把猎场，对猎场看完了之后，现在在追那个 我的体育老师吗？ 不对不对，应该叫虎啸龙吟。 对，那大将军 司马 懿之对第二部了，虎啸龙吟。 我在追这个。 是，那电视剧当中有哪些就是他们当中的插曲？因为我觉得猎场那个因为是胡歌唱的嘛，所以他每一集结束之后就不断循环播放，还蛮洗脑的。 猎场里面有一个插曲是杨宗纬唱的那个， 哎，对，那个也好听。 这一场恋爱好像是那个歌， 是， 哎呀，就是从头到尾一直在反复循环。 是，那今天一开始在我们的先声夺人板块呢，跟大家推荐的是一部电影的插曲，嗯，这也是马上就要上映，目前还处在预售阶段的，已经到了第三部了哈。嗯，而且导演也已经说了，拍完第三部就不会再拍了，所以相当来讲也是一个收尾的一个阶段。这次是非常有特点的，请来了两组嘉宾， 没错， 来演唱不同的版本，跟大家介绍一下。 两个版本呢，第一个版本是袁娅维的版本啊，第二个版本是咱们这个中国有嘻哈出来的沙漠兄弟黄旭和 艾弗杰尼， 对，这两个版本，一首歌两拨人啊，分两拨唱，他们有之间也有一个 PK 吧，算是 battle。 是，我还记得当时就是这个中国有嘻哈的时候，因为袁娅维去了之后，还挑起了就是，因为他到底要选谁嘛？因为他最后决定说啊，最后要选择 PJ One， 然后拒绝了另外一个，还导致了一场 就是艾弗杰尼。 对，但是艾弗杰尼这一次是直接来跟袁娅维唱同一首歌，不过两个人不是合作了，叫板了哈。嗯，演唱的是《说散就散》，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来一起聆听来自《前任三》《再见前任》当中的主题宣传曲。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今天唱给你听的是袁娅维实力派唱将哈，而且是通过在中国有嘻哈还有最近的即将大热的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大家看到了他的歌唱实力， 没错， 所有听到人都会说 Tia 真的很会唱。 是的， 这首歌曲呢也是翻唱自新加坡歌手 JC 的一首歌曲，原曲其实唱出来就很催泪了，那通过实力唱将袁娅维的演绎，你会感觉怎么样呢？希望在活力酒吧二上告诉我你的感受。 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保护了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有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只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沉重，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 不伤痕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让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也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常去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简单的很遗憾。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忽而间说散就散。 这是来自 Tia 袁娅维演绎的《前任三再见前任》的一个推广曲啊，说散就散是翻唱版本的。刚刚也有大家介绍过，其实这次有请到沙漠兄弟 F 杰尼和黄旭一起演绎这个版本。 没错，他们两个那个版本我听了一下，简直就是说散就散的一个 rap 版。 我们可以稍稍的通过这一小段的音乐来稍微感受一下哈，其实感觉把歌曲突然改成，你会觉得说，哎，刚刚听到的 Tia 的版本是完全一样的吗？ 这根本不是一首歌了。 干嘛听不听歌？因为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说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因为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再去断失，就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咬下苹果，问我是在 delight 是十点十斤。前世理解不开的苹果，这场战役都没赢过，航行中你无法停泊，争吵从没停过，但是彼此内心在固定吸着停火，每个机遇都已经过，今后剧情是否新可越长得看不清回忆，那曾经一分开就怪个星座，失落的自己痛则怪自己在黑夜中怒吼，如果我是你会说我爱你， 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用哪种方式纪念算最好。 其实有听到哈，刚刚的这个 rap 版本呢，真的对原曲改编还蛮大的，但在副歌部分是可以听到 的。这首歌曲呢，其实用 MV 也是呈现了在片中的几对男女错综复杂的一个情感关系。因为 Tia 的那个演唱，你能感觉到非常的细致入微，把那种揪心的，就是纠缠到三角恋当中的那种前任的感受，唱的比较的淋漓尽致。 是的。 但是只要现在可能就是嘻哈一出来，我们就感觉 be real， 想爱就爱，说散就散的这种感觉。 反正是每听到这个 rap 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后面会有一个什么成语是二什么双压 啊，对，双压单压，对对对，然后、就是、 脑补那个画面， 对，这中国有嘻哈看多了， 对对对。 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也要首先感谢在活力982当中给我们送出小礼物的各位，刚刚我看到快乐的一天76还有一只哼哼，都是送来了很多的小桃花还有小火星， 谢 谢 各位，也希望大家可以积极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的主题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同样有三位来自唱吧红人的精彩演绎，一起进入今天的魔音秀。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是给各位热爱唱歌的朋友们搭建一个敢想敢受敢唱的平台。那在平常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音乐爱好者来到现场来给我们做现场的演绎，特别是现在我们把可视化的直播间已经改造成了一个电台的 KTV 哈，唱起来就更加有感觉了。但有很多朋友呢不在北京地区，所以其实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比如说今天的这三位，首先要上场的这一位，我们就按年代来梳理吧，就稍微年代远一点的可能就 就是很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电视剧了，《情深深雨蒙蒙》。 一下暴露了年龄啊！ 哎，你对这部电视剧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个插曲是什么？ 好像就是这个主题曲吧。 除了这主题曲，其实有很多。就我印象最深的是赵薇的那个《小冤家》，你干嘛像个傻瓜？ 那个好洗脑啊！ 是。那今天呢，木木不甜这位我们的唱吧红人也是演绎了《情深深雨蒙蒙》嗯，而且为了跟原著更加的贴合，还特意的换上了民国时期的服装。 有心哦！ 有请他登场，带来《情深深》。 这首歌是同名电视剧的 主题曲啊，就是《情深深雨蒙蒙》。那么在剧中扮演的小歌女的女一号赵薇呢，亲自演唱这首歌呢，是琼瑶作词，徐嘉良作曲啊。这部电视剧在当年的荧幕上的热度啊，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着这个旋律哼唱几句。 是，但是大家刚刚听到的不是来自赵薇的版本，而是来自我们的网络红人木木不甜带来的《情深深雨蒙蒙》。 嗯， 而且呢，小姑娘非常有新意的，专门是穿上了这个民国时期的服装来演绎这一首《情深深雨蒙蒙》，声音很甜， 没错， 而且其实跟赵薇还有点相像。在她演唱的过程中，要特别的感谢正在活力982平台上观看我们直播的梅兰竹菊，一口气爆了大概有将近60个宠爱你， 谢谢，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也希望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 嗯， 你觉得印象最深刻、最喜欢的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二号嘉宾了。 嗯，二号嘉宾呢叫单依纯啊，她今天给大家演唱的这个歌叫《可念不可说》。哎，这个歌就厉害了，这个歌是， 对， 这个歌是我们这个之前有一个网络剧叫《太子妃升职记》的主题曲。 有毒啊，但是真好看，而且因为崔子格来演唱的，崔子格其实在比赛完了之后可能就是热度没有那么高了，但是因为这一部剧其实一下子又跻身到了古风电影的一个插曲的演绎者当中哈。 嗯， 而且可念不可说也是真的好听。 嗯， 就你会把它拿出来再摘的配套其他的一些影视画面当中，发现也是特别的贴切。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唱吧红人单依纯带来的可念不可说，一起来听听她的演绎，很可爱的一个小女生。 我觉得这个演唱水准真的要好好的点一下赞啊，这是来自我们的唱吧红人单依纯带来的可念不可说，应该它是分轨录制的，就是先录了声音的部分，然后再配合画面的部分，画面部分依然是很抒情的切入到了，但为什么只要一提到太子妃生殖器就会忍不住想笑， 哎，没法认真起来 这一部电视，这部网剧哈，网剧的插曲崔子哥演唱的可念不可说，不过我觉得小姑娘看起来非常年轻，大概只有十六七岁的样子，能达到这样演绎的水准真的很不错。 我刚刚看了一下，我感觉这个小姑娘长得有点像周冬雨同学， 哎，那个嘴巴是不是有点像小黄 鸭 的那种感觉， 是的， 对，其实一开始这首歌太子妃升职记的导演吕浩吉一早就把主题歌定为需要这种特别飘忽的感觉，所以他也很早就定了说这首歌我就要用来做太子妃升职记的这个主题曲，但后来拍着拍着这个剧风有点改变哈、不过配上这首插曲的时候，特别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加上一些五毛特效，什么飘雪花啊，然后再加上一些沙漫天飞啊之类的，其实营造出来的那个感觉还蛮美的， 还可能过关，还 OK 的、 如果你比较喜欢单依纯演绎的这首可念不可说，可以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平台当中扣一波二表达你对他的支持，如果更喜欢刚刚木木不甜带来的情深深雨蒙蒙，可以扣一波一，在这里还要再感谢一下张彦君、专业水球手、妖精等等，都是关注了主播并且分享了我们这一次直播、 谢谢， 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多多分享。 好的，我们先介绍下一首歌吧。 对，下一首、 下一首歌这个厉害了，这首歌叫做永不失联的爱啊，是我们的这个陈炫笑同学演唱的一首歌，这个歌我还是没听过啊，这个是在叫小妖的金色城堡，好像是一个戏剧的主题曲啊，它是由这个台湾的男歌手周兴哲演唱的，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看吧，哇，这个长相也是很魅惑哈，带来 OK 呢，最近唱吧的朋友呢老是问我一些比较尴尬的问题，问我是男的还是女的，好，那么今天晚上就证明一下我是男的，用我的声音证明，把那么一首永不失联的爱送给你们。 Yeah. 前我一直都在，你给我这一位置都不像失恋的爱，你的每颗心事都是心到绝白，每秒都想拥你入怀，全世界你最可爱， 版本的永不失联的爱，我觉得这个唱功真的算不错， 而且长得很好看啊。 对，你仔细听一下，他声音当中有一点特质，比较像 JJ 林俊杰， 有一点点、 对，因为长相太过于魅惑，所以一开始在演唱的时候，他有说好多朋友都过来问我说，你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因为像男生长成这个样子真的有点太招人生气了。 喜欢吗？ 各有所爱吧，算是、但他说要用歌声一下证明自己哈，这也是翻唱自台湾男歌手周兴哲演唱的戏剧叫做小妖的金色城堡的主题曲永不失联的爱、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唱吧红人的翻唱，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被我拉进 list 里面， 而且这首歌是饶雪漫的填词，没有想到吧。 哎啊，可能就是根据饶雪漫的作品改编的哈， 有可能 可以关注一下、那今天三位唱吧红人都已经依次登台完毕了，分别是木木不甜带来的情深深雨蒙蒙，单依纯带来的可念不可说，还有陈炫笑带来的永不失联的爱、你喜欢哪一位就可以把相应的编号123发送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982的平台上。 好， 今天我们大家的互动话题是电视剧的热门主题曲、那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这支 MV 呢，也是来自于热门电影。提到周深这个名字，你对他印象最深的一首歌是哪一首？ 大鱼啊。 但其实我记得最早的时候，他在这个中国新歌声，以前还叫中国好声音的这个舞台上，其实有演绎过很多首，就会感觉说哇，声音很像女生，很有辨识度。 而且我对他的评价一个词就叫雌雄同体。 为什么这么讲？ 哇，因为你知道他后来去参加了那个蒙面歌王嘛，蒙面唱将，他穿的是女装。哎， 哦，就蒙面的时候是 他穿的是裙子。 哦，那这给人很大的迷惑性。 然后戴了长的假发，然后完事之后呢，最后见面的时候发现是周深。 那有人真的猜出来是他了吗？我觉得戴长发大家应该都往女歌手那边去猜吧。 你就这么想，就是唱的这么好的就是 男歌手， 男歌 没几个。 对，可能就没几个，然后这个基本上就是他了。对， 是。那既给大鱼演唱完这一首插曲被大家广泛的接受和喜欢之后呢，接下来有更多的电影来邀请到周深了。接下来要推荐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曲叫做何处是天涯，同样是影片凤凰传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凤呢是凤凰的凤，但是皇呢是皇帝的皇、这个电影呢展现了江湖宫廷武侠和权谋一起交融的一部历史故事。有请周深带来何处是天涯。 在流淌，昨日欢颜 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今天有故事的好同学要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电视剧《红蔷薇》的同名主题曲。在此之前，我们有看到的这支 MV 是来自周深演绎的《何处是天涯》，同时也是电影《凤凰传》的主题曲。在演绎的这个过程中哈，非常感谢红尘在世一直在给我们送来各种各样的小礼物，同时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那这一首《红蔷薇》呢，再请郑叔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红蔷薇呢是最近一个电视剧也叫《红蔷薇》的同名主题曲啊，它是由这个陈少琪和张靓颖作词，哎，张靓颖参与作词了， 对，有参与到， 崔迪作曲，然后张靓颖演唱的一首歌曲， 那这首歌曲呢，其实靓颖在录制的时候是在深夜，她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去修改和揣摩这首歌曲当中，她也说这首歌曲真的录出来之后是一首虐心之作，也希望有情感困惑的一些朋友可以在歌中找到答案。再一次感谢各位，我是静瑜， 我是赵硕， 这首《红蔷薇》作为最后的告别歌曲送给大家，明天再见喽，拜 拜。 拜 拜， 曾设想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同